认真，王丞相是我的指挥人呐、啊。 一起留别人的不孝苏，是一起你我不怕相扶，夫妻三人为命，你就是分明。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了管他的不认真。 我的父在朝为官府，首先是咱话我和你少年的夫妻就过几年呐、啊。 这定义我不要与你俩，所以他们忘记钱买不起山买白日山买大马许马鞭，落一个小子的名儿在那天下传。 是烈女不该吃绣房，为何来在大道旁为君妻

听众朋友，尤其李小培的京剧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下面请您收听京剧《诗街亭》，谭富英扮演诸葛亮，马胜龙扮演王平。 西山的要请四大爷，忙将地图使报与丞相知，丞相叩头 罢了，夫人速差， 王将军速差， 受捧荷 地理图呈上 来。 有 三排 啊， 回来啊，不到李六城要找老将军回来，不得有快去还原 遵命。 你这大胆的马宗啊，临行怎样师父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，怎么偏偏在山上扎营？是他家一听难保 好， 来他 好， 嘿嘿，忽然把家庭吃上了，哎，今日马谡吃手家庭，乃诸葛亮吃醉也。 好，司马懿带领大兵夺取西城， 再谈 啊。 司马懿带兵夺取西城来了。先帝也在不得城破宫之时，是当马谡燕国起事，终无大用，为不听先帝之言，今日错用马谡，失守家庭，推迟反清。来得好快呀，人言司马用兵如神，今日一见令人可敬，令男人可服。西城兵将具备老虎吊钱在外，城中 尽是些老弱残兵，司马兵当难道将我送上北秦？我送我上北秦。老君们禀言， 老君们禀言， 来了。司马兵的心惊肉跳，见了丞相急忙跪倒，参见丞相有何差遣？尔等是西城的郎君吗？ 正是。 命尔等将司门打开，打扫街道，司马兵到，莫要惊慌，不扫回令之战。 是，丞相吩咐我， 尊死不能活。 哎，少说这多不吉祥啊！ 这个实话呀，这个。来， 就 来了邀请。低楼上我走，天哪，天，汉室兴败就在这空城。已经压了， 从而来晋升。 说伙计，哎，怎么伙计，咱们丞相是老糊涂了。 怎么会老糊涂了？ 想司马懿大兵到此，就该将四门紧闭，反将四门大开，八成让咱们送死去吧。 哎，活不了。 是的，大哥的我没愿意。 Thank you. 船呀。又在哪里弄鬼？不要中了他人之计，老夫先传一令，众将官，听我令下。 方啊，金丝带，欢迎你。 我等待神了。 而今那大臣外乱纷纷，今那起高燃红帆难，不论来是自哪来的兵，我也曾爱人去打听打听的是阿妈，听那兵那王军旗，来是阿祖阿毛王才人，而来是这将帅不服是阿将军，你领的三臣不要紧，安儿无言，就跟我的家臣吃过两菜接龙，大家等等朝你到此谈啊，谈谈心城外的街道，到今准备做事啊嘛，好存啊的我两无忧，为一定把来的羊羔们救，好让你的三乐地到此此就该大臣兵，为什么有你要不听兵回两难，为了你是何不听，我有心痛是想我，我是要不要买不要要逼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的那里来来来来去他他他来听我 小年纪知道什么，知国两从时以来从不弄闲，后队改为前队，兵车四十里，受兵受兵。我识破于他，知国两啊聪明，这条计丝毫是满红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，将老夫有读兵师深通战策，焉能中你的诡计，空城也罢实城也罢，我拿定了主意，我不进去，你岂奈我何？ 别走别走，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， 司马懿大兵倒退四十里， 啊，

皇帝胆敢去买不谢吧 南陈乡的大兵大兵陈乡 本来你会吃兵之时，当着忠良面前便立下了军令状，至今时候家已停，若不将你惩罚，小老夫何以活着？引导家有八旬郎母，你死之后将你逼把天亮不在你母身上，以为养老之平安。 多谢丞相。 Thank you. 身亡啊。将军呐，我并非是空马祖，我哭的是先帝也在不得臣托孤之时，是当马祖言过其实，终无大用，回不听先帝之言，今日错用马祖，以致失头加一品，思想起来有负先帝托孤之恩呐。啊，丞相就该百分心惊，奏明有旨之道。哎呀，待我百般进京，奉命有旨之道，便取我的五乡侯之位，歇兵三日，再与司马交战，后战半年，与老将军和我共 谢丞相。 行得相逢与见者甚是一例，他所在场面昂然不动，欢策罢了，反当我的礼貌不周，又将我永为苦力，并以大言群臣当作满朝文武，我要作伴作马，纵然将我斩首，若果青石临吊，这是